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要预防心脏病和减低心脏病的损害，必须要了解心脏病的成因，及早开始治疗和改变生活的模式，减少心脏血管闭塞和心肌肉受损的机会。认识心脏病发的症状，可以立即求助。心脏病发的征兆包括胸部不舒服，有压迫感，胸口感觉到沉重挤压，胀闷，剧烈疼痛，灼热和呼吸不畅顺，不适和疼痛感觉可会蔓延去到颈、下巴、左边肩膊、后背和上腹部，病人突然间全身冒汗、作闷、气促气喘，感觉到眩晕。危急的症状是因为心脏肌肉严重受损，失去了泵跳的功能或者跳动紊乱，病人可能会突然间晕低和进入休克状态。如果不能够立即开始急救，就可能会死亡。如果家里面有人患有心脏病，其他的亲属应该学习心肺复苏CPR 的急救程序。如果病人出现心脏病发的征兆，要立即致电911求助。急救人员抵达之后，在送院途中可以开始评估和治疗，不要试图自己运送病人去到医院，以免途中情况恶化无所适从。在等待救护车到的时间，病人可以坐或者瞓低休息。如果备有地底喷或者服用的硝酸甘油，可以按照指示使用，照需和吞服两粒81毫克的阿斯匹林，准备一份经常服用药物的记录给医护人员参考。急救人员会尽快将病人运送去到设有治疗心脏病突发专科部门的医院，安排疏通心脏血管的手术。我是施明医生。 属于本地零距离，聚焦在两小时的迷你温哥华， 由 Sea Sky 海天门窗进城官务及殡仪顾问服务，正官庄、万碧山世界殡仪馆、中华航空、福地顾问温慧敏、卓成理财、Dealstar 社区 at Capstan Station、兰里市警服务员、本拿比 Metro Town 30赞助播出 Mini Band。 时事特搜。 俄乌战事持续之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将在今年10月卸任，对于由边个成为继任人选似乎有些眉目。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多个成员国就先后表态支持荷兰首相吕特成为北约下任秘书长。北约自1949年成立以来，秘书长一职并没有正式选举程序，通常由成员国达成共识。大家好，我是李咏诗。斯托尔滕贝格在2014年上任北约秘书长，任期已延长三次，对上一次是去年三月俄乌战事刚爆发无奈，成为北约在任时间第二长的秘书长。北约是欧洲和北美国家为实现防务合作而建立的国际组织，拥有大量核武和部队，是西方重要军事力量。而秘书长一职主要负责协调联盟工作，主持北约理事会，同时亦都是北约的发言人。不过没有军事指挥权，北约的政治、军事和战略决策都是由各成员国共同决定。北约秘书长和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盟军最高司令，同为北约的最重要官员之一。北约成立之初，理事会由北约各成员国外交部长组成，每年举行一次会议。1950年为进一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各国向理事会派遣常驻伦敦的代表，负责监督组织运作，代表在理事会内拥有完全的决策权。同时北约各成员国外长间中亦会举行会议，作为对代表工作的补充。代表主席被赋予指导这个组织责任。理事会代表在1950年7月25号举行的首次会议，选出美国代表斯波福德担任主席。之后北约经历一系列组织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单一盟军最高司令领导下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去到1951年，北约进行重组，以精简和集中官僚机构， 理事会代表被授权在包括国防、金融等方面的所有事务中代表本国政府，而不是单单外交事务，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权力。直至1952年2月，北约正式设立秘书长一职，管理组织所有文职机构，领导文职人员，最终选出时任英国关系大臣伊斯梅成为北约第一任北约秘书长。北约成立至今，一共有12位外交官曾正式担任秘书长一职，来自8个国家，分别是英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丹麦和挪威。秘书长任期之间亦曾有过3次短暂空缺，都由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职责。 R&B HIP 今个星期请到两位识饮识叹的嘉宾。 大家好，我们是恒田咖啡室的恒。 阿田，今个星期日我们会在 R&B HIP 同大家倾下偈啊。 到时见啦。 究竟他们是怎样找到对方成为节目拍档，在他们间咖啡室会有什么听得到，在性格、生活态度，甚至乎各自的生活背景有没有相似的地方，还会玩一些小游戏考核他们互相究竟有几认识。 星期日 FM 961下午2点 R&B High Tea。 喂，老公起身啦，起身啦，唔好瞓啦。 喂，又收噶。喂，老婆，你做乜嘈住人，俾人瞓嘅？仲攞住个镬铲添。 哎呀，我哋啱啱新搬嚟嗰个租客啊，早几日已经见到佢喺间屋度四周围望。头先啊，我行去洗手间嗰时，见到佢鬼鬼祟祟咁样喺度搞我哋屋企个钟啊，咪谂住叫埋你一齐出去睇下佢做啲咩，铲走佢咯。哎呀，你快啲起身啦！ 唔好玩啦。喂，老婆，你唔知星期六系要教翻个钟嘅咩？人哋咁好心帮我哋教钟，仲想铲人走？瞓啦。 哦，是这样的咩？哎呀，那你帮我拿回个镬铲出去厨房啦。喂，唔好瞓啦，起身啦。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记得在星期六临瞓前将时钟拨快1小时啦。 香港报章摘要。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受《基本法》第23条立法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寻日刊宪，并且随即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二读。草案长达212页，涵盖5类的罪行，其中刑罚最重的是叛国罪、叛乱罪、煽惑中国武装力量成员叛变罪，都是可以判囚终身，而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就可以面临20年监禁，如果涉及勾结外国势力更加是可以被判终身监禁。另外，草案是提出废除普通法下的隐匿叛国罪，改为披露他人犯叛国罪的规定。如果任何中国公民知识另一个人已经是犯了、正是犯又或者即将干犯所定的罪行，除非犯罪事宜是公众已经可知的，否则的话，个人是需要在知识犯罪事宜之后，是合理地的切实可行范围之内，尽快向警务人员披露犯罪事宜，有违者最高是可以被判监14年。14届全国人大议事会议寻日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发表工作报告的时候就说，今年将会落实港澳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星岛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立法会因应基本法23条立法事宜召开特别会议，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进行首读和议读，并且是在15分钟之后完成。下午草案就随即交由法案委员会审议。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为23条立法是今届立法会议员肩负的历史任务和光荣使命，责任重大。部分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议员亦都请假回香港出席。法案委员会将会尽力审议条文，履行宪制职能，并且是会在今明两日加开一共8节会议，全速审议草案。商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寻日刊宪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涵盖20多种是全新制定和经修订现行法例所得出的国家安全控罪和其罪行的元素，以及各个罪行的刑罚、域外法律效力等等。对比起草案控罪以及现时法律的控罪，有不少的刑罚都显著增加，其中煽动意图罪由现时最高判监2年大幅增加到7年，而是涉及境外，是勾结境外势力更加是可以判监10年。 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說，考慮到2019年的局勢，除非新訂定的刑罰更加是貼近現實，否則難以阻嚇當時的各類犯罪手法，他不相信社會日後平復之後刑期是會減低。港大法律學院客座教授陳文敏就說，煽動罪過去大部分都是不涉及暴力，是否需要提高最高的刑罰七年是政治問題。江樂士就說，由於煽動罪過去刑期低，煽動行為仍然普遍，相信在更高的刑期之下可以阻嚇潛在罪犯和減少犯案。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的報導亦都講到，《基本法》二十三條草案入面就賦權特首，不論係唔係已經有法律程序展開，都可以發證明書，以認定係唔係涉及國家安全或者國家秘密。草案提到，法院如果喺任何法律程序入面收到行政長官發出嘅認定證明書，即視為已經根據《港區國安法》第47條取得行政長官的證明書。草案又賦權行政長官向特區政府公務人員發布行政指令，就落實中央政府因維護國家安全發出的指令等事宜作出指示，同時規定公務人員需要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提供一切所需的協助。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港交所主席史美倫將會在下個月股東大會後退任。外電報導，現年69歲的證監會前主席唐家成將會獲委任為港交所主席。港交所新任行政總裁陳奕婷表示，主席的人選要由董事會決定，將會是適時向外公布，他亦都很期待主席的任命和他合作。港交所就回应说，主席人选将会在集团股东周年大会进行选举之后再经特首批准确定。唐家成是在1979年加入毕马威英国，2007年获选为毕马威中国及香港主席，2006年至2008年担任港交所主板及创业板上市委员会主席，在2012至2018年就担任证监会主席。这个是信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海关上个星期四和星期六侦破两宗大型海路走私案，分别从两艘由香港开去澳门和内地的内河船上面锁定了两个可疑货柜，从中是检获中央处理器、电脑记忆体、保健食品等高价值走私货，总市值大约是2亿1100万。若果成功偷运，预料可以逃避到大约1亿元的税款。海关指出，案中有境外中介人操控本地空壳公司进行走私，并且利用内河船流动性强的特点，以及在近日的潮湿天气大雾，意图是瞒天过海。海关就正是追查两宗案有没有关联，不排除有进一步拘捕行动。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政府跨部门组成的城市统筹协调组昨日召开会议，担任组长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说，香港作为亚洲的城市之都，今年全年有接近150项盛事举行，上半年有超过80几项，可望是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访港。协调组同意争取尽早公布下半年的盛事项目名单，等不同行业经营者可以提早策划。另外，旅游发展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自从中央政府宣布将个人游计划推展至西安和青岛，旅发局已经是即时在内地的社交平台小红书、抖音、微信和微博上载贴文，提供香港景点推介、必试体验等等。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的头版讲到，学龄人口下降已经导致幼稚园和小一是陷入困境。根据政府2021年推算的未来几年六岁学龄人口，本港由2022年至2027年的六年入面，六岁适龄学童的人数就由58500人减至48500人，跌幅是达到17%。 教育局虽然以16人为小一开班的最低门槛，但是教育界人士都估计下个学年仍然有十分严重的缩班挑战。估计屯门、天水围是重灾区，港府积极吸纳高才通，但是这类的家庭的教育需求是无助基层学校度过困境，希望教育局以更加弹性的措施去应对。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日本殿堂级漫画家 IQ 博士和龙珠的作者鸟山明上个星期五逝世，他的工作室昨日发声明证实，提到鸟山明创作超过45年，感谢世界各地不同人士的支持。而他的漫画后辈纷纷留言悼念，认为他开创了大人和小朋友都可以享受漫画的时代。亦都有网民感慨，话鸟山明的漫画陪伴自己成长，由初中看到大学，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鸟山明的工作室昨日朝早发出公告，指鸟山明在3月1日因为脑内出血是逝世，终年68岁。鸟山明1955年在名古屋出生，投身入漫画界前是曾经在广告公司任职设计师。1978年他在集英社的少年杂志以短篇漫画出道。1980年鸟山明就推出大受欢迎的 IQ 博士成名，大约4年之后发表龙珠，让他攀上事业高峰，更加是令到日本的动漫成功打入国际市场，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漫画系列之一，并且改编成为动画和游戏。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屯门一个单位昨日揭发玻璃樽藏婴尸案，启文径一个单位年几前出租，但租客欠租多时，业主日前同租客签署文件终止租约，租客随即迁出。业主呢今个星期三安排人员到单位清走杂物，昨日朝早就在客厅发现两个密封可疑的玻璃樽，放有一具由不明液体浸住的怀疑男婴尸体。警方到场证实两名的婴儿是明显死亡，经调查之后在油麻地拉了就一男一女的租客，分别24和22岁。星岛日报报道。 以上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嘅广东话时段去到呢一度，今晚10点会有详尽嘅新闻报道。 FM. This is Vancouver's premier multicultural station, AM 1470, CJVB, Fairchild Radio. 晚上七点，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加拿大葛培里布道团华人福音大会将于4月6日于本拿比举办，邀请您与葛培里的孙子葛卫里和大温地区的弟兄姐妹参与。为期一天的大会以国语、粤语及英语进行，费用全免。欢迎参与充满活力的敬拜，聚焦福音大使命，接受挑战与激励。报名请上 bbgram.ca/ChineseEvangelism， 是 bbgram.ca/ChineseEvangelism。 We now present a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 for our Mandarin-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很多神忠心的仆人都遭遇苦难，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里，约瑟被无辜地关进监牢，使徒保罗曾经被石头打几乎致死。虽然他们遭遇这么恶劣的环境，但是他们的信心依然坚强，丝毫不被动摇。也许很多时候在逆境中，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恐惧，我们平日的平安和喜乐竟然不翼而飞。到底我们怎么做 才可以在逆境中保持不动摇的镇静和信心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为什么我们内心的平安会在逆境中失去呢？就请你留心的收听吧。 你有没有曾经被别人偷过东西？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是感到愤怒，因为那个人偷了你的东西呢？还是你责怪自己，因为你觉得是自己太大意，才让对方有机可乘？而这件事的发生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也许这两种反应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分别，因为实情就是有人侵犯了你，把一些属于你的东西拿走了，叫你蒙受损失。这东西对你来说可能很贵重，或者别具意义，又或者没有多大意义，但不管怎么样，你依然是失去了它。当然你所感受的痛苦程度是跟那样东西在你心中的价值和意义成正比。如果你所失去的是价值连城的东西，那种痛苦的感觉、不甘愿的感觉，绝对会比失去一些无关重要的东西来得大。我曾经被人偷走一个公事包，那是一个旧款的公事包，而我拥有它已经超过了十年。这公事包本身的价值并不高，虽然我习惯使用它，一旦失去了会感到很不方便，但我并不因此觉得难过。让我感到难过的是，在公事包里头有一本非常宝贵的圣经，因为那本圣经极有纪念价值。我敢肯定，这个公事包落到任何人手中，他都不会觉得里边的东西有多大的价值。也许偷了这公事包的人还会大叹倒霉，因为里头并没有他所想要得到的贵重东西。但对于我来说呢，却显得有无比的价值。我记得在往后的几个月里，我心里都很难过，好像失去了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那样。虽然心里不感到愤怒，但却很难过，常常怀念以前拥有这本圣经的日子，但现在却失去了，觉得很可惜，因为许多宝贵的笔记就写在上头，那对我来说的确是太重要了。好，刚才所提的只是物质上的一些损失，但是除了物质是可以失去的之外，有些物质以外的东西也一样是会失去的。有些人会失去一段感情，会为着这段感情的失去而难过不已，但有一样我要提到的，就是失去平安。我曾经多次因为失去内心的平安而感到无限的痛苦，期间我会很快地去责怪某人，因为觉得是他害的。但后来我发觉不应该如此，也无权去责怪别人，因为没有人可以把我的平安夺走。我之所以失去，是因为自己。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心中的平安夺走，除非我们自愿放下。很多没有平安的人，他们会提出很多理由，像如果情况有这样的改变，如果某人不是做了这件事，我就不会失去平安。但是让我告诉你，无论所提出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不是答案。今天我们要在节目里思想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失去平安？到底我们心中拥有的平安为什么会失去呢？原因何在呢？我会提出几方面的思想，让我们一块儿醒察，到底我们的平安是为什么被夺走的？是什么事情使我们失去心中的平安？而我又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以及重新获得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怎么做才可以防范于未然，防止心中的平安失去呢？在指出我们为什么会失去平安之前，让我先提醒弟兄姐妹有关于魔鬼撒旦的诡计。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充满诡诈和欺骗的时代，到处都有骗人的噱头和诡计，而这些全都是魔鬼撒旦在幕后操纵的。比方说，我们可以透过大众传播去接收许多的信息，在电视上、在节目里、在杂志上、在一些谈话的节目当中，或者在报章上，我们都会看到一些留给读者和观众印象很深刻的主持人，他们总是谈笑自如，笑脸迎人，所谈的尽都是积极鼓励性的话语，特别展现在人前的更是经过特别的包装 和打扮，务求让看的人获得更深刻的感受。而很多人就误以为这些人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呢，但其实绝对不是。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这么武断的说法，认为我无法去判断别人的感受是快乐或是忧愁，但其实我不是判断别人的生活，而是透过圣经的原则来分析。我们要晓得，圣经是神所启示永恒不变的真理，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历万代而长今的，是绝对的，而不是有条件性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才是真实的。圣经的真理就是真理，是安定在天不会改变的，它是出自于不改变的神的口中。今天很多人都不愿意听任何绝对性的言论，而总是想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见解加到圣经里，或者让神的话语来配合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比方说，圣经里的实际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那都是绝对性的要求，是神给人的命令，是绝对的，不论任何年代、任何环境都是一样，没有分别的，也不用我们去引申或者解释，因为再直接、再清楚不过了。然而，现代人因为不想接受神绝对的真理，我们就把它处境化，希望把圣经重新注入现代的思想和现代独有的背景当中，但这个做法都是错的，因为不知不觉就妥协了，不知不觉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好多人把不可解释成为不应该，那就把律法的严重性和绝对性无形地削弱了。我们要记得，神的命令、圣经的律法都是绝对，是不能改变的。我们不能自己擅作主张，自己更改，加上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解释，结果减弱圣经的权威。今天不少人企图改变神的法则，甚至于错解实际，好给自己有更大的空间，容许自己去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把神的道德标准降低，这都是犯罪得罪神的。现代人虽然感觉自己很聪明，很有办法，但依然无权修改圣经的真理。如果我们不是100%的尊重神的话语，我们不是全心全意的要依从神的法则生活，如果我们不是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就无法得知怎么样去过平安的生活。因为接着我要分享和指出的是一些会让我们失去平安的原因，我们必须有开放和诚实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和情况，才可以从其中获得提醒和益处。好，头一样能够把我们心中的平安夺走的，就是犯罪的思想。一个人心中存有犯罪的思想，他内心的平安自然会不翼而飞。所谓犯罪的思想，是包括了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思想，比方说情欲的思想，无论是在金钱上、在权势上、在地位上、在性行为上、在能力上，人如果让情欲发动而不立刻去制止，任由它成为邪情私欲的话，情欲就会把人内心的平安不知不觉地夺走，因为情欲是跟平安不能共存的。一个心中充满情欲的人，他不能同时享有平安，照样心中有平安的人断不会是由情欲来做主的。情欲和平安是不能同时在一个人里头做主，情欲所要求的是不受管制，是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去操纵，非要得着心中所要的一切，这跟平安刚好相反。保罗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所以心中存有情欲的人就无法享有平安。除了情欲的思想以外，犯罪的思想就是圣经所列举的诸如愤怒、仇恨、苦毒、恼恨、惧怕、报复等等这些思想。我们不可能心中存有愤怒的同时却享有从神而来的平安，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我们心中存有愤恨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已经出现了问题，其中必然会有障碍。同样的，我们在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享有平安的，心中有苦毒的人照样没有平安，心中存有不敬虔的思想或者是世俗意念的人照样得不着平安。今天心中没有平安的人却比比皆是， 当你看见一些人，他们在高谈阔论，炫耀自己所做的恶事，自己所做的不道德的事，不但不以为羞耻，还把它当作是开玩笑的，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心中以此得意。我们绝对不要误以为他们内心就是充满着快乐，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圣经以赛亚书第57章21节以及第48章22节都同时提到，恶人必不得平安，一切作恶的人心中必然不会有平安的。这个不是我个人所下的论断，而是神的话语是这么说的。那些刻意拒绝耶稣基督做救主，偏行己路，生活在罪里的人，他心中不可能有平安，而是像圣经所说的，如同海浪一般的翻腾起伏，又涌出污秽和淤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一面活在罪恶之中，故意违背神的律法，走出神的旨意之外，却又同时希望得到神所赐的平安。所以头一个，人不能有平安的原因，因为人里边有犯罪的思想。你发现罪跟平安就好像水跟油那样，任凭你怎么样搅拌，你也没有办法把它们融合在一块儿，因为两者是不同性质的，是不能融合的。第二个原因，人失去平安，就是当人心中有负面消极思想的时候，这也让人无法享有平安。我们不能在消极的思想充斥心灵底下仍然享有平安，这绝对不能。比方说，我感到被拒绝，这是负面的思想，我脑海里是这么想的，如果神真的爱我，他为什么让这些不幸的事临到我呢？弟兄姐妹，这样的思想方式是不对的，是带有伤害性的。不少人在遭到别人拒绝和遗弃之后，都感到自己毫无价值。我绝对能体会，有这样的思想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情感软弱的时刻。但是这样的思想是错的，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应该特别小心，不要随口说出让孩子们丧气或者是误解的话语，不然的话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有些家长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底下，在心怀怒气的情况下，会说出一些伤害自己孩子的话，比方说你是没有用的，又拿孩子们跟别人做比较，伤害了他们的自尊。父母亲可能在说过这些气话以后情绪舒缓了，但是孩子却无辜受害，而且这些伤痕往往一生都很难医好。父母把消极的思想投射到孩子的思想中，叫他看不起自己，叫他感到自卑，因为父母亲看不起他，无论是他的外貌或者他的表现、他的工作能力、他的智能等等，这是错的。神是一位积极正面的神，也许有人会立刻提出他对人的审判，但是这也是积极的信息，因为神为了爱人、为了保护人而向人发出积极正面的警告，叫人不要自毁生命，否则会带来怎么样的恶果等等。这些并不是消极的思想，而是积极的警告和提醒，好让人可以活在他的保护、活在他的爱中，不受伤害。即使是关于地狱的真理，也是积极性的，是正面的教导。神知道地狱的可怕和真实，所以他警告人，向人传递这个信息，目的不是要吓人，而是要人心里有所准备，好让人到永恒的时候不至于下到这可怕的地方去。除了犯罪和消极的思想能够让人心中失去平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原因，错误的思想。当人的思想是错误的时候，他的内心必然得不到平安。当然，有些错误的思想是因为我们的无知、对事情的认识不够而产生的，我们必须立刻把它纠正过来。比方说，我们不能说神容许这件事临到我身上，神必然是不爱我，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神可能容许某些事情临到你身上，是为了成就他另外一个旨意，又或者神要修剪你，要塑造你，要用苦难来磨练你、装备你、预备你去承受他预备的更大的福气。可是你误会了，你以为神不爱你， 这岂不是很大的错误吗？有些人经常以为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但其实在神那里没有一件罪是不蒙他赦免和洗净的。只是人如果不肯接受，依然把自己困在那个思想中，他就没有办法得到平安。这些是错误的思想，是我们要及早把它驱走的。有些人因为脑海中全部都是错误的思想，他的思念变为虚妄，因而活在恐惧当中，惶惶不可终日。其实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起，神就应许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圣经说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宝贵的信息，我们一生都不会孤单。所以千万不要让错误的思想停留在我们脑海中，否则我们必然经历不到神所赐的平安。我们必须有合乎神心意的思想，才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平安。要知道，人一切的行为都是由心做主导的。我们的思想怎么样，我们心里的意念怎么样，我们的行为态度自然就是那样，那是骗不了人的。因此一切犯罪的思想、负面的思想、错误的思想都会夺走人心中的平安。还有一种思想也能叫人失去平安，就是第四，不切实际的思想，意思就是不真实的思想。让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比方说我要辞退传道人的圣工，在未来5年内跑到股票市场去做买卖投资赚大钱，或者我要上太空去做太空人，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思想。但是人如果所定的目标是这样的不切实际，或者说任何思想和目标都在神的计划跟旨意之外，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人生的计划如果没有神在其中参与帮助引导，必然不能成功，这样的人心里就不会有平安了。也许有些人想了，如果我努力一点，我做得好一点，那我就能得救了，所以我要在今生好好的行善积德，将来我可以上天堂。然而神不会因为我们的善行、我们的行为怎么样而接纳我们，因为得救的门路是靠神的恩典，是借着人的信心，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所以即使人多么努力地去表现自己，在行为上做到无懈可击，他自认为已经很不错了，但不能叫他因此得救。这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的思想是会直接影响我们内心的。一切犯罪的思想、负面消极的思想、错误的思想以及不切实际的思想，都能叫我们无法得到平安。神从来不会叫人有不切实际的思想，他有可能会引导你想一切目前你觉得不可能的事，但在神看来却不是不切实际。有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目的和旨意，神也有奇妙的计划要我们去完成，未必是我们想象得到的，但却是出于神奇妙的安排，所以神就把这些思想放在我们里面。但是我所指的是一些在神看来那是不切实际的，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力量要去达到，这样我们永远无法得享平安。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要提到的，就是第五，当人心中有叛逆的思想的时候，这也使得他无法享有平安。什么时候神对我们说这是我要你做的事，但如果我们回答说不行，或者用拖延来答复神，要等自己思想好了、准备好了才回应，其实内心是不愿意实践的话，这都能让我们失去内心的平安。神给我们命令是要我们去实践，而不是给我们时间去思想、去衡量、去考虑。我们正确的反应是当下顺服，照着遵行。不要以为我参与别的侍奉，我参加诗班，我教主日学，我选择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侍奉，就可以逃避神直接的呼召和吩咐。 如果我们渴望生命获得真正的平安、喜乐和满足，我们就必须凡事顺服神，而不能有任何的叛逆和不顺从。我们要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还有就是第六，一些占据着我们脑海的思想，也能够叫我们失去平安。我所指的是一些我们挥之不去、一直盘旋占据在我们脑海中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却是不合神心意的。比方说，一些我们一直渴望得到、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获得的东西，这个念头一直存在我们思想中，控制和管理着我们的行动、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的倾向、我们的爱好，叫我们无时无刻不去想它、不去渴望它。人里边如果有这一类的思想，他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平安。除了我们心中朝思暮想的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充满占据我们整个心思，那又另当别论。至于主以外的任何占据我们思想的，都是有问题的。最后一样我要提到的就是第七，一些奴役我们的思想，也能够成为我们失去平安的原因。奴役人的思想跟占据人的思想有所不同，奴役人的思想对人的影响是更大的，叫人不惜付出任何代价都要得到，不惜付出自己都要就范的思想，那是一种强而有力的能控制我们生活的思想，而我们是不想要有的。比方说，有些人被酒精所奴役，或者被毒品所捆绑，当这些酒瘾、毒瘾一发作的时候，他就身不由己，他就不由自主的要千方百计的要去满足里边的饥渴，甚至不惜做一些犯法的事情，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去胜过和摆脱他，所以一直受到他的奴役。所有上瘾的人思想和生活都是不由自主了，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那样东西他就活不下去，所以即使有心摆脱，但无奈生活在他的捆绑之下。好，弟兄姐妹，以上所列举的种种原因，要是我们醒察，我们发现自己有其中一样，我们就知道自己之所以不能享有平安的原因何在。而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把自己生命的问题带到他面前，向他承认我们的过犯，然后求他给我们能力去胜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也知道我们的心，他能帮助我们，他的能力足能够充满我们。神所赐的平安是没有人能夺走的，那是属于我们的，是深藏在我们里面的，除非我们自愿放下，不然的话，这份平安一旦我们拥有了，就永远留在我们心里。好，弟兄姐妹，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为什么我们失去平安呢？第一个原因，我们里边有犯罪的思想。第二个原因，我们里边有负面消极的思想。第三个原因，我们有了错误的思想。第四个原因，是我们有不切实际的思想。第五个原因，我们心中存有叛逆的思想。第六个原因，一些占据我们脑海的思想是不合神心意的。最后还有捆绑奴役我们的思想，都能叫我们失去平安。好，今天的讲题，为何失去平安，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的话语开广我们的心，使我们悟性通达，引导我们进入他测不透的丰盛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平安的基础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有跟他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我们的内心才会得到无上的平安，而这一份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 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宣布加拿大葛培里布道团华人福音大会将于4月6号于本拿比举办，邀请您与葛培里的孙子葛卫里和大温地区的弟兄姐妹参与，为期一天的大会以国语、粤语及英语进行，费用全免，欢迎参与充满活力的敬拜，聚焦福音大使命，接受挑战与激励。报名请上 bbgram.ca/ChineseEvangelism， 是 bbgram.ca/ChineseEvangelism。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Please note that this is a repeat broadcast of a previously aired program. Any time-sensitive announcements cannot be deemed current. We hope you enjoy it. We now present a program for our Italian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Ben trovati, carissimi ascoltatori, siete all'ascolto di Fairchild Radio, musica massima di Dio, Maria. La nostra prima canzone, Baby Ti Amo. Baby Ti Amo, e dico I love you, e signorina, le purane vuoi, e dammi un bacio di quelli che sai dare solo tu. sue labbra sono un fremito. È swinger style, il suo bacio è enigmatico. Tutti la vogliono, tutti la cercano, che la reclamano, che non la vedono. Eccola, guardala, mi bacia e se ne va, piena di curve, sei una grande star. Baby, ti amo, dico I love you, e signorina, è un rendezvous, e dammi un bacio di quelli che sai dare solo tu. Era Paolo Belli Signori con Baby Ti Amo. Ed ora passiamo a Fino Gioia con Senza Luce. tanta ce la dai che ci salvi la serata. È tanto tardi per uscire, ma è troppo presto per dormire. Resta insieme a noi, male non ti fa se ti scappa una risata. In questa valle di dolore ci vuole un po' di buon umore. Ci vuole un po' di umore, signore, perché scherzando, scherzando si può dire di tutto, anche la verità. C'era una volta un mondo in cui la gente poteva sognare perché credeva nel futuro, sapeva che la propria vita avrebbe avuto la possibilità di migliorare secondo le capacità e i mezzi di ognuno. C'era una volta un mondo in cui i giovani avevano dei capi di governo che erano esempi a cui ispirarsi e a cui far riferimento. C'era una volta un mondo in cui la verità, la lealtà, l'onestà e l'onore non erano parole senza alcun significato. C'era una volta un mondo in cui i valori morali, sentimentali e affettivi erano al di sopra di tutto. C'era una volta un mondo in cui i pagliacci si trovavano solo nei circhi equestri, i delinquenti in galera e le mignotte nei bordelli. C'era una volta un mondo in cui se un poliziotto sparava per difendersi, sempre da un malvivente che cercava di ucciderlo, il poliziotto veniva decorato e al malvivente certamente non si intitolava piazze e strade o si mandava la mamma in Parlamento. C'era una volta un mondo in cui non esisteva l'ipocrisia e il falso buonismo. C'era una volta un mondo in cui non si rinnegava il proprio passato per puro opportunismo. Non si tradivano i propri ideali per una poltrona. C'era una volta un mondo, ma non c'è più. Oh yeah, ed ora passiamo a Paolo Belli con bello il titolo, Ladri di biciclette. Una storia di un gruppo di eroi senza gloria. Sono tutti alti, ricchi e snelli, tranne io che sono Paolo Belli. Non è una novità.